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2017年4月21号，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暨小吃大赛在青云店镇盛大开启了。今年的美食节有哪些特色美食横空出世，又有哪些配套的民俗旅游可供选择？今天节目中就请记者石萌带您去青云店镇一睹究竟。 今年大兴全区将基本告别燃煤。近日，记者从大兴区政府了解到，今年大兴将完成158个村、6个社区，共计约6.1万户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同时将全面完成工业、供暖等领域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工业燃煤锅炉将在大兴基本消失。 挂号费没了，除了医师服务费，这里外里价格还不是涨了吗？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政策实施已经半个月，在医院里经常可以听到患者这样议论。4月23号，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就患者关于医事服务费存在的种种误解进行了详细解读。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您以前知道大兴有这么多美食吗？ 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啊，您这吃一圈，我看您手里也拿不少。 对， 那您觉得哪个最好吃啊？ 那那饼最好吃。 饼好吃是吗？ 近日，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开幕式暨小吃大赛在青云店镇绿德金生态园拉开了阵势。这届美食节的主题是青云美食，爱的味道。青云店镇旅游办负责人齐帆向记者介绍， 我们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天，我们今天的开幕式在绿德金农业生态观光园，后2天呢还会在东兴屯民俗旅游村有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青云大集的这个开幕式，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多关注这两个地点啊。我们本次大赛呢是来自于大兴区青云店镇以及其他各乡镇的这个美食参赛队，而且这次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廊坊市的一些美食特色的代表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因为我们今天是20个参赛队，每个参赛队是2名参赛选手，一共是40名参赛选手啊。然后除了这个美食比拼啊，我们还请到了青云店镇的这些特色的旅游商品在现场进行展卖，还有来自咱们市区的这个老手艺传承的这个老手艺人民俗专家到咱们现场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老物件啊，像是手工风筝、手绘脸谱，带有老北京风情特色的这些展示区。 青云店镇是大兴区的美食购物小镇，镇里的老娘手擀面、孝心馒头、青云扣饼等颇具特色的小吃，当然在这次美食节上是必不可少的。但更让记者好奇的是，以手擀面为招牌的全国知名民俗旅游户 新屯人家带来的参赛作品竟然是炸臭盒。老板娘王艳的参赛桌前居然还围了不少臭味相投的食客。 我们家是东新屯村里，咱在村里做农家饭，人家就是城里的人来了啊，都想吃点接地气儿的，想吃臭豆腐呀、啊、什么这些小咸菜的。但是臭豆腐呢，咱要成块的吃呢，一个人吃别人全臭。我给他改良了一下，夹在这个盒里吃，闻着臭，吃着香，也不影响别人。 这次美食节顺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邀请到了河北省廊坊市的小吃达人，他们带来的参赛作品众汇小麻花、桃花馒头等美食，不仅让在场的食客们尝到了河北的传统小吃，还听到了生动有趣的民间寓意。 我来自那个廊坊安次区。 那您今天带来的参赛作品是什么呀？ 安次的萝卜。 萝卜。 还有这个榆钱萝卜。您好像是觉得那个叫这个萝卜好像很拗口是吧、大家都叫饽饽。 对。 但是在我们那个安次区，尤其是廊坊以南的大部分这个县市区、跟这个东西都叫饽饽，是有口音的。这个字呢，就是一个箱子旁一个饽那个。所以说呢，只有我们安次区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叫饽饽，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县市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叫饽饽，但不太一样，在我制作技艺上也不太一样。这里边除了这个玉米面，我们还有七八种其他的面放到一起，最后形成的这个特色产品。榆钱萝卜呢是就是我们每年到三四月份，我们那个地区是这个东西，当地我们流传就是吃榆钱有榆钱。 在第五届大兴乡村美食节开幕式暨小吃大赛上，还有一大看点，那就是来自北京烹饪学会的评委王云根据大兴特有的食材进行的烹饪表演。 我也是结合青云店特色，根据大兴的饮食，我把人家这个黄米凉糕用咱们大兴的这个黄西瓜和这个红西瓜切成小粒，用这个鱼胶片把它呢给做成果冻浇在上面，这是又好吃又养眼，同时呢营养又特别充分，又适合这个农家乐呀经营，希望他们申报青云店一个著名小吃。 小吃大赛上，来自市区的50名大众评委和专业评委经过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大兴10大人气小吃。记者还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游客们来到大兴区，除了可以品尝到美食之外，还能进行体验游玩。目前在以青云店镇东新屯村为起点，开出了2条游玩专线，一条是以东大屯林下养殖基地为主的观赏兔子、香猪、鸡、鹅、孔雀，现场捡柴鸡蛋等项目；另外一条是以孝义营为主的现场体验揉制孝心馒头、参观馒头加工厂、探寻孝心馒头的制作奥秘等等。 本台消息，今年大兴全区将基本告别燃煤。近日，记者从大兴区政府了解到，今年大兴将完成158个村和6个社区，总共大约60000户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同时将全面完成工业、供暖等领域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工业燃煤锅炉将在大兴基本消失。大兴区副区长李强说，今年大兴区将基本实现无煤化。农村地区方面，今年本市计划完成700个村庄煤改清洁能源，包括大兴在内的南部七区、平原地区将全部清洁采暖，从供暖上切断污染源。大兴区还将优化工业用能结构，今年全区将完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2820蒸吨，完成量是市级下达任务的4.5倍。以前大兴区燃煤依赖大，进京通道多，建筑工地多，汽车总量多，散乱污企业多，这为大兴大气污染防治带来一定挑战。为此，今年大兴区制定清理了1000家散乱污企业的目标，全市计划完成2570家，大兴区清理数量在全市占比近40%。截至目前，已完成清理489家。在清理标准上，大兴区以散乱污企业永久不能恢复生产为标准，做好事后监管。大兴区经信委主任胡宝琛说，不是说这1000家清理了任务就完成了， 而是对不符合标准的散乱污企业进行全面清理。2017年，包括污染企业在内，大兴还将调整退出一般性制造企业79家，目前已完成21家，同时清退畜禽养殖场70家。在污染车辆管理方面，大兴区严格规范施工工地和渣土运输车辆管理，做好扬尘污染源头管控。从4月1号起，大兴区在内的主要进京检查站、城区重型货车过往密集主要干道，开展为期100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截止目前，检查机动车排放47万辆，处罚不达标排放车辆148辆。 本台消息，挂号费没了，出了医事服务费，这里外里的价格还不是涨了吗？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政策实施已经半个月，在医院里经常可以听到患者这样议论。4月23号，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就患者关于医事服务费存在的种种误解进行了详细解读。设立医事服务费是这次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中的一个创新。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自2012年起，本市已在5家市属综合医院开展医药分开试点，但由于试点范围较小，对于多数患者来说，医事服务费还是一个新名词。这位负责人将医事服务费解读为医事三不是。医事就是本质是对医疗机构运行成本的补偿，具体而言是对医疗服务、医事服务以及部分管理服务如挂号管理的成本补偿。三不是，首先不是医师服务费。医事服务费包含了原来的诊疗费，包含了医师的技术劳务，但又不仅如此，还包括了药事服务和部分管理服务。其次，不是对医疗机构药剂科和药剂师技术劳务的否定，他们的技术劳务价值已包含在医事服务费中。第三，不是挂号费变相涨价。因此，医事服务补偿的成本范围不仅是挂号等管理服务，而且包括了医疗服务、药事服务。所以拿医事服务费与原来的挂号费、诊疗费简单比较，认为是变相涨价，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据了解，有患者认为医改后药价是降了些，医事服务费也没少涨，里外里差不多。那么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真的是换汤不换药？对此，这个负责人表示，设立医事服务费，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诊疗费，是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重大改革，为了实现补偿机制的平稳转换，在过渡阶段采取了总量控制、费用平移的原则测算设定费用标准。因此，医改新政策实施后，患者医药费用总体上应该是平稳的，或者说改革的档期目标并非降低医药费用，而是转换机制。从医改政策实施以来的监测情况看，患者医药费用总体平稳，说明前期测算工作比较精准。当然，具体到每个病人，由于医疗服务用药范围不同，其医药费用是有升有降的。对于个别患者关心的医事服务费报销是否会占用门诊报销每年2万的额度问题，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政策规定，门诊医事服务费实行定额报销，不累计待遇。也就是说，参保人员发生的医事服务费不受起付线和封顶线的限制。对于有很多外地患者担心医事服务费不能报销的问题，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一般按照社区的市实行地区统筹，不同统筹地区制定并执行各自的报销政策。医事服务费能不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关键在于对这一收费项如何认定。在北京，医事服务费是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因此纳入了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在医疗收费票据使用管理方面，早在2013年8月，市财政局等几家单位就印发了关于实施

其中，民政优待卡面向具有社会优待政策的京籍残疾军人、京籍伤残人民警察、京籍军队离休干部、京籍见义勇为人员发放，加载相应的社会优待功能。民政普通卡则面向不享受社会优待政策的其他类民政对象发放。此前，本市民政对象每月的补贴资金会发到个人存折里，民政对象如享受相关优待，还需要另外使用相关证件，医疗费二次报销周期也较长。启用民政一卡通后，社会救助金、津贴、补贴、抚恤补助、慰问金等财政资金将直接发到卡内，民政优待对象享受相关优待政策时，也无需同时使用多种凭证。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医疗费二次报销也能通过此卡进行结算。相较普通卡，民政优待卡持卡人享有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等优待便利。具体来说，持民政优待卡可以免费乘坐本市除旅游观光线、定制公交等专线外的所有公交线路，以及除机场专线和市郊铁路外的轨道交通线路，还可以免费游览市区级政府投资为主建设的并运营管理的公园、景区、博物馆等。民政优待卡仅限本人使用，需每年到制卡银行延期一次。 据介绍，具体制卡发卡工作由各区民政局具体负责，民政对象本人或委托他人持相应证件可到所在街道乡镇指定地点办理临卡手续。制发卡工作在民政对象制卡条件审核通过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目前本市正在进行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发放，那么民政一卡通和养老助残卡的发放有什么联系呢？市民政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经初步统计，民政一卡通的覆盖人群与养老助残卡发放对象有10多万人的重合，目前正通过后台信息系统升级，将民政一卡通和养老助残卡衔接整合。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持卡人具体情况为其办理最合适使用的卡片，保证其持有一卡即可完成资金发放和优待享受等便利。 近日，又一个大的研发企业落户了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并且已正式投入使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走进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其中的一家入驻公司华淼药业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中药公司旗下子公司的华淼药业，是中药公司直属的国有独资技术企业。2016年，位于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新厂开始运营。中国中药公司蓝总介绍说， 华淼呢，是北京市最大的一片企业，2016年的销售收入是不含税的销售收入是5.6亿。华淼啊，是北京市唯有的4家具有毒性乙片生产资质的企业，是北京市最早通过新版 GMP 认证的企业，都是第一。华淼生产的品种呢，也是最全的，目前中国生产设备和技术最先进的一片企业。 除了华淼药业以外，中国中药公司旗下的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中药分院、下属子公司国药种业、华医药业也已纷纷入驻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那么华医药业呢，是最早进入这个地方的，它的主要产品呢，一类呢是抗中毒的，以微麦林为主的；第二个呢是以气泥胶囊活血化瘀类药为主的，微麦林已经是全国10大抗肿瘤中成药抗肿瘤产品之一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叫奇力胶囊的产品，这个奇力胶囊呢，在成本市场拓展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所以华医近年来的发展是很快。 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中国中药公司旗下公司来到了大兴呢？蓝总告诉记者， 我们中国中药公司啊，把最核心的研发资源就是研究院呢放在大兴，同时到大兴来的还有另外3个企业。我们的考虑啊，主要是基于2个方面，考虑到整个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它的产业集群非常的集中，还有呢就是产业配套，因为产业的衔接配套 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我们公司内部来讲啊，主要是想集中资源。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我们可以和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各个企业进行很多方面的合作。我们也可以在市场资源方面呢，也可以做到贡献。 据了解，中国中药公司现为世界500强中国医药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现资产总额200多亿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80多亿元，是现代大型国有中药企业。 所有的中药企业当中，我们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药的种子种苗开始，那有了苗以后呢，就要去种，那种完了以后啊，一条路径就做成饮片，一条路径呢就做成中成药，一条路径呢做保健产品，那么这三条路径的生产企业我们都有，我们一共呢有600余个产品。那我们现在在中药的产业链当中呢，甚至有医疗，有中医的医馆，也就是说从种子种苗到患者看病的全产业链，我们都是最齐全的。 随着中国中药公司的迁入，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将进一步提升中医药产业水平，使整个产业平台变得更加完善。对于未来的发展，蓝总也告诉记者， 我们在大兴的发展呢，从产业链来说，国药总业有限公司啊，将是中国最大的最权威的中药材总业的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啊，就可以为所有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是中药企业啊，还有全国的中药企业提供关于中药种子种苗方面的服务。我们也有国内产业链配套最全的研发中心，那这个研发中心的各个层面呢，也都可以进行很广泛的一个合作。还有很有特点的像抗肿瘤以及解达损伤类的这个中成药，这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合作。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请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多么柔弱的线条，也知道伤痕不是说好就会好，转身对着你，躲在寂寞的墙角，这残忍是为了那些美好。我是你最后的天使，你不知道，也许不会有人。每天都做的祷告，也听不到我孤独在默默哭嚎。哦，我能任性走掉，把承诺画地为牢，幸福是那断了线的讯号。我是你最后的天使。 消息传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四到六月到期，未投保私家。